特别新闻报道，花一姐嗌你哋再集东头湾。星期三晚11:00-12:30，东头湾路口19强势推动，万勿错过，敬请留意。多谢收看，记得俾钱，多谢。 見到我啦， 又到 Happy Friday 啦，又見到你啊，咩油啫？ 何口話？ 啲頭髮未長， 點解頭髮長得咁快啊？喂， 係啦， 你啲新陳代謝 比較勁啲。 如果以你依個年紀嚟講，應該都算係。 佢呢個年紀其實 幾厲害喎！ 你真係 血氣方剛係咪啊？係 啊。 你睇頭髮知啊， 好嘢真係！你睇我頭髮 咧，即係可能諗到啲頭髮出曬嚟咯。 係咯，係咯，出咗啲白髮喎，見你。 白髮染嘅， 唔係黑彩係嘛？喂，我哋呢一個東頭三寶咧，今日又聚首一堂啦。咁啊，上一次咧就好多謝阿 Maria 咧，就誒即係好捱義氣啊，呢個企鵝迷啊。但我發覺兩個女仔坐埋一齊都幾雜使。 你扎細啲就係嘛？ 所以 一比下效 嘅，所以係咯，唔應該有比較嘅世界。最好咧就係你唔好望老望望老婆好啦，唔好望第個女仔啊，知唔知啊？一有比較咧， 我不嬲都係咁做嘅， 好大鑊嘅，唔好望我你最好。 喂，你咁樣講我老婆？ 尤其今日講啲風化案咧，我驚你垂涎我美色。 我琴日睇成晚啊， 睇咗咩成晚咧？ 點樣風化咯？ 點樣風化？ 因為花家姐問點解可以咁做，我咪去研究緊嗰樣嘢點解咁。 一陣間講啦， 我冇問啊， 即係有準備到， 準備咗啦，好拍片。 我見你哋成班男人討論得咁熱烈，我咪走去答兩個。 唔係因為你講開，即係你講得比較即係直接咧，所以人哋先討論得咁即係興奮嘅。 咁我不嬲都唔識得轉彎抹角㗎啦。 太好啦，你 係你哋扮曬矜持嘅。 咁我再繼續呢個講呢啲風化案啦。 啊，因為阿王 Sir 就即係突然間提出一個問題，就話一個男人一個強姦犯點樣同時強姦兩個女人啊嘛？ 幾乎同時啦，即 係幾乎同時啊嘛。咁啊引起咗熱烈嘅討論喺呢個奇案迷會上面啊嚇，咁啊。於是乎咧，我係搭下釘嘅啫。咁我都話啦，今日即係其實呢一個咁離奇咁騎呢嘅強姦案咧，就係今日呢一個咧配菜嚟嘅啫。咁啊，其實有一個主菜嘅。 嗯。 個主菜咧就係俾緊 flip。真 係 煮喎，用火煮啊？ 係啊，用火煮咁樣真係。大家望一望呢個 flip 先，就係南生圍嘅貨櫃焚屍案啊。南生圍呢個地方咧，我就即係一諗起南生圍咧，我就諗起小學嗰陣時咧。 哇！你小學都幾十年前 喎。唔係啊，小學嘅時候咧，成日有一課課文咧，就話即係投票去邊度旅行啊嘛。 嗯。 咁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南生圍啊，所以我一見到南生圍咧，我就諗起嗰課書噶啦。 你去過未㗎？ 我其實真係未去過。 即係以前咧，南生圍就係真係好遠嘅一個地方嚟嘅。而家咧係行過對面，我已經見到南生圍㗎啦，已經近到真係超近。 咁而今日呢一個案發嘅呢個地點咧，南生圍呢個貨櫃焚屍案嘅地點咧，就近一個即係熱門嘅聖地啊，嗰個叫做山背河，即係有啲鱷魚出現嗰個背嗰度咧。咁所以咧，住喺附近嗰啲朋友咧，應該咧都即係或者就算唔係住喺附近啦，你去過山背河睇鱷魚咧，你都即係知道呢個地方喺邊啊嚇。啊，今日我哋咧就做直播嘅，咁啊。究竟 但係嗰個即係嗰個chat room 好似有啲問題喎，不能進入喎。 我都係直播都係咁啦。 其實我哋而家係咪出緊街 啊？出緊街嘅，但係我哋嗰個 chat room 就好似停滯咗，唔知做咩事啊？ 成個網站停。 可能唔敢。 但係嗰個畫面就應該睇緊嘅嚇，未有人投訴好似。 係咪啊？ 係。 係咪因為 chat room 入唔到嚟，所以投訴唔到咧？ 也許係啦。 可能有。 你試下去 Facebook 嘅奇幻迷會嗰度投訴啦，咁樣嚇。 或者打去特首辦公室嗰度啊？ 嗯。 會唔會咧？即係。 我哋繼續講翻呢單 case 先啦。 好，嗱，我哋講呢單 case 嘅時候咧，我哋不如咧。首先帶大家去呢一個咧，就2004年啦。呢單案就發生喺10年前嘅，10年前咧一個奇案，咁啊就由一個咧焚屍案咧 開始嘅，我哋咧去一去現場先。 2004年8月25日星期三，一個熱氣騰騰嘅夏天早上，元朗南生圍錦田河畔一個沙石倉，兩名工人喺烈日之下工作嘅時候，突然之間發現冇幾遠嘅草叢有啲唔尋常嘅事發生。 喂，嗰邊嗰隻紅色貨櫃咁大煙嘅？ 系喎，咁消化用乜嘢烧埋啲草噶？喂喂喂，嗰边有架洒水车啊！喂，嗱声叫个司机帮下手啊！ 唔使一分钟，火被救熄，工人即时冲入货柜，睇下究竟烧咗啲乜嘢？点不知？ 哇！救命啊！救命啊！ 女死者被发现时，尸体已经有七成皮肤被烧焦，相貌面目全非，胸骨露出，手脚大部分被烧剩碎骨，手部有刀伤，剩翻一只比较完整的脚掌，但亦冇办法核对指模。 当时女尸被人放在一个行李箧入边焚烧，造成一种焗烧的效果。睇嚟，歹徒系原本想喺好短嘅时间里面将死者烧至灰飞烟灭，神不知鬼不觉咁用一个货柜焚化炉掩没佢一己嘅滔天罪行。 好，咁啊，呢一个就系2004年啦，呢一个案件揭发嘅时候咧，一个咧景象嚟嘅，咁就。當時咧都係即係幾意外咁啊，發現咗咧，即係嗰個貨櫃咧就有啲煙冒出。咁我諗嗰個地方 日頭白白嘅喎，即係由早七點幾 。其實咧，基本上即係除咗喺附近做嘢啲工人咧，根本上咧就係即係鬼影都冇隻㗎。 嗯， 係冇人會去嗰個地方。 平時都唔係好多人嘅啫，經過嗰度，即係除咗有啲人可能間唔中喺度影下婚紗相啦。我諗晏晝冇乜人。 係咩？喺度影婚紗相㗎？係 啊係啊， 個南山唔係好多人影婚紗相嘅。 好多人影婚紗相啦。 頭先嗰度雜草叢生咁樣喎。 呢個杜琪峰咧嗰個拍戲嘅。 即係我，但我講頭先嗰個 都係嗰啲附近， 都係嗰個附近，即係啲好大自然、好靚嘅環境。但我哋不如望一望咧個地圖咧，睇一睇第六張，望一望咧個位置喺邊啦。其實咧嗱，大家睇到咧就見到嗰條河啦，嗰個叫咩啊？睇唔到添。 三貝河啦。 三貝河係啦，咁咧就見唔見到嗰個叫做南生圍嘅呢個博圍南路啊？在個河咧隔離嗰度咧，我本來諗住圈住佢，但唔記得咗。咁咧就個博圍南路嗰度咧，就喺嗰條河邊嗰度嘅，係嘛？ 一路沿住個河邊去 嗰度嘅， 係啦。咁啊，亦都咧見到你左下角咧有一個咧叫做東頭圍村，咁啊同今日呢單案咧都有啲關聯嘅。我哋一間咧先講下嗰個地方啦，同呢一個命案現場咧，大家見到嘅都幾近下。 通常就是如果棄屍嘅話，都係方如果行路啦 嚇， 通常都方圓5公里。範圍 嘅啫，係咁其實咧，頭先講到咧，就喺嗰個南生圍嗰個博圍南路嗰度咧，個草叢啦，咁啊，嗰啲貨櫃咧，其實就咁即係劈喺嗰度，係做咩嘅咧？其實啲貨櫃擺喺嗰度， 通常係嗰啲工程咧，嗰啲人就擺住啲工具啊喺入邊嘅，即係暫時擺住先咁啦，或者 唔係攞嚟住啊嘛？ 好難講喎， 係嘛？ 嚇，冇人知入邊，冇人住。 因為你知大陸都好多人啊，即係會攞貨櫃嚟到蝸居噶嘛，而家就。冇地方住啊！ 嗰陣時係2004年啫，樓市好平啫嚇，都唔使嘅。 係咁 啊，租間村屋都好平 嘅 啫。 咁啊，嗰兩個貨櫃就咁就棄置咗喺度啦，就一個綠一個紅嘅。咁而咧就嗰個紅色嗰個嘅貨櫃咧就突然間咧冒煙嘅。咁其實咧發現咗呢一個貨櫃冒煙嗰個嘅工人咧，佢之前咧就見到一架黑色嘅客貨車，咁咧就駛到去現場啦。咁大約係15分鐘之後咧。他就發現咧冒煙冒得好緊要，咁然之後咧就同另外一個工人咧就入到去，即係發現係即係驚燒親啲草啦，咁就叫一架嘅啱啱又有架嗰啲灑水車經過咧，就叫佢幫手咧就救熄咗啲火先啦，即係唔理三七廿一，咁啊結果咧就即係俾佢發現咗咧咁驚嚇嘅場面啦。不過王 Sir 形容一下咧，其實當時嗰個情景係點咧？嗰個貨櫃裡面。 其實首先講另一樣啦，即係亦都係一個所謂成日講啦，即係天網恢恢嘅情況啦，即係如果假定咧 附近冇架灑水車咧，咁基本上就成條屍已經燒到變咗碳嘅啦。因為你等個消防， 睇唔到啦。 等消防員嚟到啊，拉得喉啊，救得嘅時候咧，可能已經係燒曬㗎啦。 可能變咗會變咗灰咧，因為佢入邊咧咁焗住嚟燒啊嘛，即係會唔會即係好勁高温令到佢好即係就化咗灰咁？ 嗱，呢個亦都欣欣講嘅所謂天網恢恢嘅另外一個天網恢恢啦。咁因為咧有附近咧有間石廠啊，咁石廠通常啲車咧就 即 係驚行出去整污糟馬路咧。所以有一車灑水啊，咁因為有水車度咧，所以咧就喺附近咧，好快咧就幾分鐘之內就將火救熄啊，咁就令到條屍咧就反而咧就冇燒得咁灰燼咁啦嚇。 咁其實嗰、那個即係將嗰條屍咧擺喺即係佢嗰個空途啦，就將條屍擺喺個夾度，然之後將個夾就擺喺個貨櫃箱嗰度，然之後就點火啦，係咪？其實佢當時應該個心態就係、是。冇人會發現㗎嘛，諗住，即其實佢都冇諗過附近會有人喺度即係做嘢。 七點幾鐘咧，就算啲即係工程嘅工人都未開工喎，通常都食早餐㗎嘛。 啊，即係好似我所講啦，即係就算人發現又點啫？即係如果你唔係真係有架灑水車附近，等你消防嚟一到，你都救唔到啦。 咁而且嚟講咧，縱火滑嗰啲。 咁而且嚟講咧，佢亦都有部署嘅，即係佢唔係就咁將嗰個夾咧就擺咗喺個貨櫃平日燒嘅，佢係揾鐵架晾高咗，等我巴閉橋咁啊。咁因為佢個底部咧有空氣流通所以就燒得更加旺盛啲嘅。但係咧亦都因為係即係所講啦，呢個就是第二個天網恢恢啦。一咧就相信呢個死者咧就喺幾個鐘頭之前先死嘅啫。即係可能係凌晨時分啊，先至會死咗啦。咁當佢死嗰陣咧，即係條屍體仲未僵硬啊！咁於是咧，佢就可以塞咗落去嗰個夾入邊。咁到朝頭早嘅時候咧，嗰條屍就開始僵硬啦。咁當你再用火燒嘅時候咧，嗰條絲其實咧就會係好大力噶，咁 好似話咧，佢當時咧就蹬直咗隻手，咁然之後咧個頭咧亦都係即係撐咗出嚟，咁所以咧即係嗰個夾咧其實係半開，咁佢即係都幾驚嚇咧，就話當時個畫面就係佢好似咧拱開咗個箱咁，係 啦，即係好似直情係佢成條絲喺個箱入面彈咗出嚟。咁當佢條屍唔喺個箱入邊嘅時候咧，於是佢焚燒嗰陣咧，亦都唔可以好似預期咁樣啦，就即係所謂焗燒啊，即係將條屍焗喺個箱入邊燒。 即係呢個兇徒就冇諗唔到呢一着。 佢亦都諗唔到條屍會彈咗出嚟啊！即係呢個。 咁當然啦，呢個喺裏面就焗到即係會好高温，好快就燒到咧，人哋連係咩嚟都辨認唔到啦，即係咩樣啊，完全辨認唔到啦。 係啊，而且嚟講咧，佢亦都係喺貨櫃入邊燒，亦都有個焗嘅，即係都係一個大焗爐啊。即係點解佢要喺貨櫃入邊咧？就因為咧，就係佢要將熱力咧逼翻埋去嗰個夾入邊啊。如果唔係咧，佢喺露天燒得啦。 係，咁同埋嗱，附近有山貝河嗰啲啊嘛。咁呢個人咧又冇諗到話即係棄屍河底啊嗰啲咁啊，擺幾嚿。嗰啲鉛啊咁樣擺落個河嗰度喎，佢就諗住咧，即係睇中咗呢個貨櫃，會唔會都係附近咧？即係啲 呢個收處理屍體嘅專家啊，王 Sir 係咪佢即係燒好過抌落去即係條河咧？即係俾人發現嘅機會應該少啲咧。 呢個就係視乎佢究竟想唔想嗰個死者嘅身份俾人揭露啦。即 係肯定唔想㗎啦。 未必㗎，即係如果你呃保險嘅時候咧，我記得抌喺彌敦道啦，即係起碼嚟講就知道死咗，即刻攞到保險啊嘛。咁亦都有情況咧，就如果你係唔想人知道身份嘅時候咧，咁通常用燒嘅方法咧，就喺個心理嚟講咧，就好似咧就可以將啲佢嘅個人特徵啊燒咗佢嘅。咁如果你係抌落河度咧，而且嚟講咧，尤其是你有個係箱啊，一個包裝物嘅時候咧。基本上就係保留曬所有個人特徵入邊嘅，你反而如果想棄屍咧，就反而咧就唔好喺裝住，抌落海，咁啊變咗個人個特徵咧，就可能俾魚啊或者係其他嘢整走咗去。但係咧喺夾入邊咧，佢嘅特徵就唔會走到度。 同埋呢個兇徒咧，亦都將佢嗰啲衫啊物件嗰啲咧，就好多都係 pack 曬喺佢嗰個箱嗰度咧，連埋條屍一齊咧，就咁諗住一鍋熟嘅。咁其實我即係突然間諗起咧，有一單咧，即係好類似嘅，就係嗰個木愛校長嗰單咧。燒屍案咧，佢咪又係即係將嗰個 account 係咪好似係將佢嗰個屍體咧就擺落個夾度，又係佢直情仲離譜嗰個擺喺個停車場嗰度燒噶嘛嗰時。 嗰個就係因為喺停車場燒嗰個係亦都有錯誤嘅決定啦。因為當你停車場燒嘅時候咧，有好多人泊架車度噶嘛，一見火光仲唔嗱臨落嚟睇嘛。 喂，嗰個擺明係就係冇周詳計劃，完全係即係。臨時臨急都唔知劈去邊咁樣求其嗰只嚟嘅嗰只， 其實佢都 校長係唔識 燒。其實佢都奇怪嘅，如果就差少少講啦，因為咧佢本身喺呢個荃灣海霸街嗰度殺嘅，咁你點解無啦啦又過埋去埋北角即係而家煤氣公司個位置嗰度燒條屍咧咁樣即係呢個就只可以話係呢個係上帝要佢滅亡啦。 這個又找日講下啦。今日但係呢一單咧，頭先咪話呢一個兇徒，其實佢即係都會唔會係幾熟悉附近嗰個環境咧？即係佢先知道有貨櫃喺嗰度，或者佢就 plan 好曬要去嗰度燒噶嘛？即係甚至乎踩個牆都唔頂喎，又係嘛？ 係啊，但係呢單咧比較奇怪少少啦，因為通常咧，即係我就先所講啦，如果你係冇交通工具啊。徒步棄屍或者樓車推的時候，通常你方圓五公里就會棄屍啦。但如果你有交通工具嘅時候，通常嗰個棄屍嗰個情況就可能係十公里以外啊，因為你遠越好嘛，你棄屍。咁如果以正話，如果假定嗰個黑色嘅貨 van 係我嚟運屍嘅時候咧，咁就比較奇怪少少啦。你既然有個貨 van 咁方便，點解你咁近嚟到係棄屍咧？ 咁好明顯，嗰班兇徒就係好熟悉呢度嘅環境嘅。咁佢覺得呢度寧願都揾個熟悉嘅地方，佢知道呢度一定係少人㗎啦。而且甚至有啲貨櫃咧適宜佢燒屍，咁應該燒咗冇人知，分分鐘咧即係一年半載都冇人知嘅。咁佢覺得呢個地方適合啊，所以就唔去咁遠咯。 嗱，呢個都係一個合理推測嚟㗎。即係佢係絕對熟悉到個現場環境，即係只不過係千錯萬錯有個水車側邊嘅。 咁啱得咁巧啦。 係，咁同埋頭先你話佢即係揸嗰個客貨車咧，其實即係最初都唔知係咪嗰個客貨車，因為其實冇人見到有人喺個客貨車嗰度攞條絲去嗰個貨櫃車噶嘛，其實都係估啫嘛，因為有人見到個客貨車嚟咗。然之後過咗冇幾耐咧，就燒咗條屍啊嘛。咁但係都估計咧，應該係嗰個客貨車，因為咧佢嗰個地方其實佢隔離就有一條公路嘅。咁即係斷估都係一定係用客貨車啦，就將呢一個屍體運到現場啦。 另外一樣咧，即係如果大家係有坐嗰啲客貨車啊，或者係諸如此類咁啦，大家都明白咧，客貨車係好少黑色嘅。 係啊，嗰個目擊證人 嘅客貨車就好用，即係其實係好容易揾得到嘅。 好養眼啊！ 會唔會其實係比較深灰色？深灰色就有好多嘅。 深灰色好多，黑色就好少嘅。 黑色是比較少啲嘅，但有時有啲人咧，而家好中意即係裝到架車成個日本仔嗰啲即係貨車咁噶嘛，即係好多裝飾啊咁咧，有啲係用深色都有嘅。 係啊，但係變咗講你數量少嘅時候咧，你就唔一揾得到嘛。即係如果係白色嘅慘啊，你都唔知點解成街都係白色。 咁呢個我諗冇計啦，佢可能咧即係順手偷呢架車啦，又或者佢架車本身係真係佢自己嘅，咁佢得一架，冇得揀啦。 係啊，咁呢個亦都係留下一個好大嘅線索嘅，即係點解有一個比較短嘅時間就可以知道 邊 個做啦？ 嗯嗯，係咁即係似乎又諗過啦，似乎度過個地點就係要喺依一度燒，然之後令到即係成條屍咧就冇人辨認到啦。咁但係又好似又唔係好深思熟慮啦。例如話你用一個黑色客貨車，又好容易俾人辨認喎，係咪咧？ 呢個亦都好似 會唔會係好急要棄屍？ 你都冇得揀 嚇，好急棄屍，所以冇得揀，冇一個周詳計劃去。 如果事後睇翻案情咧，佢又唔係咁心急棄屍嘅。即係其實佢可以唔棄嘅。 咁始終棄咗屍啊，覺得安全啲噶嘛。如果你譬如擺喺第一案發現場，即係分咗喺佢哋屋企啊，或者佢嘅公司啊、寫字樓之類嗰啲地方咧，就容易俾人發現多啲，梗係抌去另外一度，個心理上覺得安全啲啊嘛。 咁呢個通常都會係咁噶啦，即係話係屍體都係離身啲好啦 嚇。係嗱，咁另外亦都咧，即係睇到兇徒咧嗰種即係絕對係想掩人耳目啦，即係唔想俾大家即係咁快知道一個屍體嗰個真正身份啊。咁包括咧就係話。佢將嗰個屍體咧，嗰個嘅手掌咧，兩隻手嘅手掌係切咗落嚟嘅喎， 係斬落嚟嘅，即係 冇咗手掌嘅。 即係咧亦都有理由相信咧，其實係開頭想碎屍嘅。 因為佢隻手有好多好似話嗰啲傷痕咧，似乎係有人想即係試刀要將佢即係或者係斬件啊咁樣。 即係可能佢斬斬下覺得難斬咧，就不如就唔好碎屍啦，就咁連條屍咁嚟到處理啦咁樣。 咁即係其實點解係咧？會即係會放棄咗呢個碎屍嘅行動咧？ 碎屍唔係咁易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咧， 又要問你呢啲， 又要問你阿師王， 係比較難處理一個人嘅。有陣時咧，即係話如果你本身嘅地區嘅人口比較密集咧，你就好容易聽到你斬嘢嘅。咁你諗下，你斬一個人咧，你斬好耐下噶嘛？咁變咗嚟講，啲人聽到咁奇怪斬嘢聲咧，就好容易就俾人揭發啦。 所以更加有理由相信那個即死者咧，其實真係喺即被發現之前嘅三幾個鐘，即半夜嘅時間咧遇害都有可能。因為半夜如果佢要咁樣分屍的話咧，即更加容易即咁寧靜嘅時間咧，會引起人哋發現啦。 會嘈醒人噶嘛。 所以佢可能放棄咗呢個斬件，就索性用燒屍呢個方法啦。 咁但係其實咧，燒屍都係我覺得都幾大風險嘅，因為你受會係好，即係你香港有幾大啫，講真的，係咯，你即係你話喺外國就話啫。 但係嗰邊即係天水圍，即係sorry嗰個 南生圍呢度，對唔住，南生圍呢度咧，其實真係好靜嘅。即係就算你晏晝去都係好靜，雖然日光日白，你都覺得好少人會經過。咁其實嗰度咧，真係如果仲有啲貨櫃咁嘅嘢咧，真係冇人知道你做乜嘅。 點解唔夜晚消失咧？咪 夜晚仲更加易俾人發現話 有火光， 有火光 啊！但係瞓曬覺啊嘛。 但你無論如何咧，即係一般人都認為消失咧就係一個好妥善嘅處理屍體或者物鬼消滅嘅方法啦。其實都啱啱相反啦，消失係最容易留低大量證據嘅處理屍體。 何解咧？ 點解咧？ 咁因為亦都一樣啊，一般人咧就以為消失咧就好容易，買罐電油啊淋上去，跟住就點火咁啊燒一條屍啦。咁原來咧就唔得嘅。如果你想係燒一條屍變曬灰咧，你要需要呢個3000度高温啊， 即係好似呢個 焚化爐 咁高 温，只有呢個係骨灰庵，即係嗰個係 火葬場都有， 但係都燒唔到啲骨噶嘛，啲骨都會整翻。 如果你要3000度咧，就係連啲骨都燒埋啦。咁而且嚟講，即係其實大家亦都係可能有啲誤會嘅 ，DNA 咧就喺高温之下咧就會係被破壞嘅。其實就唔係嘅 ，DNA 咧其實咧就係喺點高温之下咧，都係可以保留得到喺度嘅。咁因為咧就係最能夠保持啲，最能夠驗出呢個 DNA 嘅就係牙齒啊。咁你諗下，燒完條屍，就算你用焚化爐嚟燒咧，佢都長牙。咁你可想而知咁高温都燒唔走佢啦。你何況你就咁淋啲火水落去，就諗住燒走，呢個唔可能。 即雖然不可以完全毀滅所有的證據，但可能始終是覺得是比較即完整一條屍去棄置在某一個地方比較更加會穩陣一點，始終都覺得即起碼表面上的樣子都難認，你找 DNA 都有排找，因為而且 DNA 啫，不是那麼即沒有一個完整的 DNA 資料庫的嘛，你有個 DNA 都未必找到那個死者是誰，是有排找的，分鐘是可以找不到的嘛，如果沒有其他資料。 是啦，這個你都說得對了，就是只可以找到那個是遺骸的 DNA，但就未必知道遺骸的主人是誰， 目標人物。 但現在來說就是比較簡單，因為香港就是一個人就很少有無緣無故人間蒸發了，即可能你不見了幾天之後就開始有人找你了，當然有人找的時候就自然會報警，報警就是警方就核對了，即原來那裡有消失，不知道 DNA 是否對，於是就去那個人的屋企，如果知道了第一代，如果對啱嘅 DNA 就知係佢啦。 不過你咁多人失蹤嘅話咧，即係佢冇可能話一早即係失蹤就即刻整你個 DNA 嚟擺低去做定嗰個資料噶嘛。 嗰個就唔會，即係話係你揾到係 有可疑， 有可疑 DNA 先至核核對翻嗰個失蹤人。 先去屋企揾下佢頭髮啊、牙刷啊咁樣嚟驗下佢 DNA match 唔 match 啦。咁嗱，其實頭先咧講到呢一單案嘅時候咧，即係咁當然啦，就係話即係燒咗條屍啦，咁又面目模糊啦，完全咧即係面目全非啦，咁亦都係即係其實佢燒到係即係胸骨都露埋出嚟嘅，可想而知其實已經係嚴重咁樣燒毀咗嘅，咁亦都係冇指模啦，係咪？淨係得 DNA， 咁 DNA 一時之間亦都唔係話即刻 check 到出嚟噶嘛。咁但係當時咧就咁睇呢條屍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啲嘅端倪咧，起碼分到咧男定女先。咁啊，首先就話即係佢哋咧就揾到一個咧，即係嗰啲胸圍嗰個鐵架，即係嗰個剩翻嗰個框框咧。咁咧就即係相信咧個女士嚟嘅。咁同埋咧就發現咗嗰個頭髮，即係有啲燒剩嘅頭髮啦，就有啲白髮。嗱，咁啲資料就話有啲白髮，咁所以咧就係中年嘅女性。不過我又覺得都唔係嘅，而家好。好多即十幾廿歲都有白頭髮， 即係可能初步 花甲姐就啦， 唔係咯，我一朝 花姐咁啊冇嘅喎， 我真係未有喎，對唔 住，都超過咗中年。 唔係，所以白髮就唔係一個係年紀個證據咯。 有啲人 keep 得好啲，好似佢咁就 咪就係咯。咁你咁多白髮，咁唔通又係？ 其實佢30多歲啫嘛， 你係 估唔到㗎嘛。 咪就係咯，我就啲20多歲。 咁其實嚟講咧，鑑定年齡或者性別就唔一定係呢啲咁胸圍扣，我覺得比較奇怪啲咯。 逆復飛啊！ 即係呢個可能好初步嘅。 咁其實你睇睇盤骨啊，睇睇頭骨啊，基本上都可以分到嗰個係男。 咁其實佢後來翻到去即係真係真正驗屍，成件即係雖然燒焦嘅屍體啦，都驗到佢嘅內臟係完整嘅，而內臟咧就揾到個子宮，咁應該都係女性嚟㗎啦。 咁證明咗係女性啦。咁亦都即係後嚟咧，咁但係點樣揾到佢嗰個真正身份咧？結果咁咧就係即係係啦。咁當時其實因為都有啲失蹤人口啦，就要即係警方都會係去揾下究竟有啲咩人咧可疑啦。不過話好似喺現場咧，就揾到一啲嘅所謂遺物啦，即係呢個死者遺物， 即相信係佢， 相信係遺物啦。咁包括咧就有一條嘅天珠係咪？ 睇條手鏈啊！ 有幾個傳聞嘅，因為天珠咧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傳聞嚟嘅，即係我揾咗好耐資料咧都搞佢唔清楚啊嚇，咁可能要揾啲專家嚟到係解答啊，因為都幾神奇下嘅。 天珠我咧啱先講，咁但係最緊要就係發現佢身份嘅時候，佢就有一個物件咧，嗱有包括有一抽嘅鎖匙啦。 咁另外亦都有 一個鎖匙牌， 一個鎖匙牌。咁鎖匙牌咧，據聞咧上面咧就有一啲嘅編號噶嘛。 嗱，我呢個咧亦都係有幾個唔同 版本， 基本上有三個版本嘅。嗱，大家估下邊個版本係比較合理啲啦。第一個版本咧，直情係有嗰個係死者嗰個英文名嘅。第二個版本咧就話有呢個死者張保單號碼嘅。第三個版本咧就奇怪啲啦，呢個咧就係原來咧佢咧我英文比較差，你讀一讀嚇。咁咧就係佢咧就係刻住一個 K A S H。係 呢個我哋第二 part 先講，係嘛？ 咁意思 cash 咁樣嚇。咁 呢個係 即係個牌入邊咧有三個唔同嘅版本。 係啦 ，K A S H 咁又唔係 C A S H 喎， 應該係一啲即係啲簡寫啊， 好似啲密碼咁 嘅。自造嘅一啲字啦，係嘛？或者英文名都得嘅，有啲人中意改啲特別啲英文名。 咁其實就事後咧，即係話如果係三個講法咧，其實就以最後講法為準嘅，即係佢唔會有個保單號碼刻喺個鎖匙牌度啩。 咁又唔係喎，我覺得即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會咁樣做，因為即係萬一出咗意外嘅時候啦，即係唔好話死咗啦，突然間有啲咩事嘅時候，可能真係要急 call 唔知咩人嘅時候，佢可能會覺得屋企人都唔知個保單號碼。老實講，你買咗保險，你屋企人都唔知邊個係保險經紀啊嘛，分鐘咁可能會覺得都係一個妥當嘅方法，即係起碼即係攞喺手就知道邊個啊，可能揾到經紀咁。 呢個少有啲，即係其他人唔會知道你係一個保單號碼嚟㗎嘛。我睇得一紮數字，咩嚟嘅咧咁樣嚇？咁另外， 除非一啲專業人士，佢本身佢係專業人士，所以佢可能會咁樣做 嚇。所以有咁嘅傳法。另外，如果你話係有佢英文名，根本就唔使事後花咁多功夫先揾到佢身份咯。 唔係，咁佢哋其實見到嗰個牌上面就即係可能係有一個英文字母，後面有一串字。咁你最初你其實唔會聯想到保單號碼嘅，我覺得。咁啊，只不過 好多可能性啦。 係啦，咁但係因為佢核對翻一啲即係失蹤人口咧。咁話說咧，就即係有警方咧就聯想到，即係因為啱啱得咁巧咧，就喺北角區嗰度咧就有一個女嘅保險經紀就失咗蹤。咁然之後咧，佢哋就攞住呢個號碼嘅時候咧，就去咗呢一個女保險經紀失蹤嗰間公司咧，嗰度去問下查問下咧，究竟即係咪有個咁嘅人失咗蹤係點嘅一回事咧？咁樣。 咁如果有女保險經紀， 呢個係傳聞啊！即係呢個係一傳聞啊！ 傳聞就係咁樣，即係上咗去個公司嗰度。 傳聞 不過好正常嘅，因為佢一定會上公司，起碼 check 下佢即係最近係做緊啲咩 case 啊，或者甚至係呢幾日啊，即係喺案即係被發現屍體之前嘅幾日，究竟有冇可能係喺邊度做緊嘢咁都有可能啊嘛。通常有記錄噶嘛呢啲。 咁啊，講到咁多傳聞，頭先你話嗰個天珠咧，嗱頭先即係我哋都諗啊，喂點樣咁你點樣可以知道呢一條屍就係嗰一個女士咧，呢、這個失蹤嘅女士咧？咁你話嗰個天珠又有啲靈異故事喎，係咪咧？ 嗱，呢個傳聞啊，即係證實唔到，因為我都揾咗好多資料，再加上我對天珠唔熟悉啦嚇。咁咧就話説咧，因為通常係發生啲咁嘅案件咧，就係警方都影好多相啦，即係話前後後啊close up 啊諸此類咁啦。咁咧就係其中翻咧就睇啲現場相嗰陣咧，即係大家嗱就大家再去諗一諗，喺個貨櫃入邊燒咗條屍。咁個貨櫃入面咧，理論上就已經分黑曬啦。即係黑掹掹一片咁啦。咁但係咧喺其中某啲相片嗰度咧，係竟然有兩個人嘅人頭嘅樣出嚟啊！ 邊個相片啊？ 咁靈異？ 即係佢影個貨櫃箱啊！咁咧貨櫃箱係因為佢入邊燒咗嘛，咁啊分黑咗啦。咁分黑咗應該就全部都黑曬㗎。但係咧原來咧，即係喺張相我睇到，原來係有人頭嘅線條喺度喎。 咁係都冇理由有兩個，因為死者得一個。 有冇相睇啊？ 所以呢個就係傳聞啊，所以呢個傳聞。 係咪收埋啊你？ 所以我都希望係睇得到啦嚇，但係因為證實唔到啊呢個，即係大家要知道呢個係傳聞。 同埋好多時咧，啲相咧，老實講喺一啲好黑暗嘅環境裏邊咧，尤其有啲反光有少少物體咧，都好容易覺得係似一個人頭。 嗱咁於是咧，因為咧喺呢個貨櫃入邊咧，就係牽到即係兩個人頭嘅線條咧，於是咧就由呢個警方一個專門部門咧。就將呢個兩個人頭咧，就將化翻成一個人啊，人嘅繪圖啊。 但係呢兩個人頭係男定女咧？ 一男一女。 好神怪喎！ 所以好神怪呢樣，我 即係用翻嗰個影像變翻一個真實嘅，即係畫翻個真實人頭。 即係變咗嚟講，如果比較簡單啲理解，其實影出嚟嗰就係一張係菲林嘅負片啊。 嗰陣時仲係用緊菲林啦。 唔係菲林，即係影出嚟就係黑嘅地方白，白嘅地方黑啊嘛。咁你當你用啲專家再描翻出嚟嘅時候咧，你咪可以將佢 變翻一個樣， 變翻個樣出嚟咯。 我覺得咧，即係你影到啲即係神神怪怪嘢，或者似兩個人頭咧，絕對唔出奇，因為啲黑暗環境隨時都見到咁樣。 樣嘅。但係警方會真係依住呢兩個樣而去畫翻幅繪圖，甚至想利用張繪圖去做一啲嘢咧，就比較少見啦。即係佢哋冇理由相信呢樣嘢係一個即係證據嚟㗎嘛。 你咪想講話佢哋畫咗繪圖，然之後其中一個個女人嘅相就係依一個死者啊？ 我答咗阿你哋嘅問題先啦，因為嗰陣咧就係第一時間咧，即係凡發生呢啲咁嘅叫做係毀屍滅跡嘅案件咧，警方第一最重要嘅嘢咧就係揾出死者身份啊嘛。但問題咧喺而家嚟講，即係都係揾唔到嘛，因為你冇任何證據證明到邊一個。咁你突然間有呢一個線索咧，你一定會去做啊！即係點解佢嚟講， 都要照做， 乜都試下。 佢揾會唔會就係嗰個失蹤人嗰個係影像咧咁樣啊？咁於是咪反正警方有個專門部門做呢樣嘢，咪揾個專門部門。 即係橫掂畫幅畫嗰個人都得閒啦，不如畫一幅啦咁啊！ 都冇得閒嘅，即係佢有專門部門做呢樣。 咁都啱嘅，因為即係毫無線索當中咧，即係咩都會試下啦，冇理由坐喺度啦嚇。 咁就於是咧，佢哋咧就係得到一男一女嗰個係繪圖啦。 咁啊仲神奇，因為本身條屍就係一個女性嚟噶嘛，已經被證實咗啦。咁但係出嚟嘅有啲即係神怪影像，你見到一男一女，咁呢件事即係更加靈異。 淨係個頭啊，仲要係。 唔係，所以個天珠我理解唔到嘅，即係但係問題有。 關我天珠咩事咧？咁 啊嗱，呢一個咧就係可能。又好後少少去講啦。 其實我覺得有時咧，就係因為佢可能咧，即係其實嗰時報紙啦，或者啲記者咧，其實好難知道嗰條手鏈係啲咩嘅物質噶嘛。即係可能嗰期咧就好興天珠嘅，同埋天珠可能又名貴啲嘅。咁佢發覺呢位即係呢一個死者咧，有可能係一個即係從事保險嘅人啦。咁佢知道小身份啦，可能覺得佢啲收入都唔錯嘅喎。佢戴咧就唔會戴一條普通嘅手鏈啦，佢會戴靚啲天珠。咁可能寫出嚟又神秘啲咧，喺個報道嗰度會唔會咁咧？ 嗱，咁畫咗呢兩個人。人頭出嚟嘅時候咧，咁當然又要去翻現場啦，即係點解會有呢兩個人係咪真係逐逐存在？ 佢現場應該睇唔翻㗎啦。 佢喺現場就睇唔翻，但係問題咧就喺貨櫃箱入邊咧就執咗粒天珠， 一粒唔係一條啦，得翻粒。 係咪真嘅咧？天珠真嘅天珠好似好貴㗎， 係好貴嘅， 可以賣成幾千蚊㗎。 咁其實咧，佢嗰類天珠幾千蚊啫，就老翻嚟嘅。 我買嗰啲幾百㗎啫，真係講真。 咁你平啲嘅老翻咯。 咁其實佢一啦，佢本身咧就後期發覺咧，呢個死者原來是一個虔誠嘅佛教徒嚟嘅， 或者係即係嗰啲西藏啊嗰啲地方成。 佢就唔係去西藏，佢就喺巴基斯坦。 咁點解係巴基斯坦咧？ 原來巴基斯坦天珠都好出名嘅。咁佢咧就喺巴基斯坦咧得到買咗一串好貴嘅天珠。而呢抽天珠基本上咧就係幾十萬到一百萬， 哇！ 因為佢真嘅天珠嚟嘅，即係唔係話嗰啲A4 嚟嘅。 真唔真我哋真係唔識分啦，但係呢個價錢就真係好貴啦。 係咯，咁佢得翻一粒，係咪即係換言之，另外啲全部燒毀曬？ 嗱，天珠就應該燒唔係，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個岩石嚟㗎嘛。 係咯，仲幾十萬添。 咁至於後咪俾人攞其他嘅天珠啊，或者係嗰個人攞天珠跌咗粒落嚟咧，咁樣就唔清楚啦。 咁你話即係仲有啲關於個天珠嘅神怪嘢留翻，係咪一間？賣個關子先係嘛？ 唔係嗱，因為咧，警方翻到去咧就係貨入邊咧就揾到一粒天珠，但咧就當然喺貨入邊見唔到兩個樣啦。咁唯一比較係推論咧就會唔會係呢粒天珠係有啲法力影咗兩個樣出嚟咧咁樣？唔知啊，即係而家證實唔到呢樣嘢。所以最好有專家可以講講天珠係咪真係可以做呢樣嘢？ 即係你意思話嗰兩個人頭，即係可能係有一啲。 即係可能天珠 去 有啲 即係可能天珠咧本身係保護嗰個擁有者嘅，咁可能佢而家咁樣被殺害之後咧，那個天珠會唔會就俾人幫到佢，就影到一個即係殺害佢嘅人咧？那個兩個人，因為兩個人咧，一個男一女嚟噶嘛，咁似乎唔係嗰個死者啦，又或者係個死者同埋另一個男人啦，起碼都係咪先？咁即係有一個人一定係一個同佢有相關聯嘅人，那個人會唔會就係最後死者最後見到嘅人咧？即係通常都會咁諗噶嘛，即係會諗佢再投射出嚟嘅影像咧，就係佢最後見到嗰個人。接觸嘅影像 以前嗰啲傳說就係話喺嗰個 視網膜啊， 係咯，視網膜嗰度啊，即係嗰個咩瞳孔嗰度咧，見到個 其實係唔會嘅嚇，即係唔係當飛諗咁用啊？ 係咯，呢個曬個神話啦，真係。 因為天珠我都睇過啲資料啊，睇到頭都暈埋，然後過百種天珠。 不如你買兩粒翻嚟睇下啦，網上啊嘛。 係咯， 都要 幾十萬 嘅，你可以買啲真嘅睇下。 真嘅基本上都買唔到啦，而家 係咩？你有辦法嘅，我等你下一次啊。 咁如果睇呢個天珠嗱咁值錢嘅話，咁其實可能呢一個即係女死者咧，會唔會真係非富則貴咧？ 咁即係尤其是如果咁樣，即係有啲咁貴嘢，即係佢劫殺嘅可能真係幾大嘅喎。 劫殺咁點解又唔攞走串珠咧？ 佢可能攞唔曬啫，因為剩翻粒喺度。其實可能攞咗幾粒，係啦，即係一拉嘅時候斷咗，即係 執唔曬啊！ 係啦，執唔曬啦。 OK， 咁嗱，最後咧因為當警方咧經過咗幾重嘅功夫啦，咁就。即初步咧都幾肯定，就係話即係同呢一個女死者咧，好可能咧就係北角咧某一間嘅保險公司咧，或者講埋名字都唔怕啦，就係 啊執咗啦，因為 未執 未執咧。 嗱你要跟進少少，雖然喺呢個係金融海嘯嗰陣咧 ，AIG 先係執咗啊， 唔係兩間都未 死啦。 AIG 係 好似 AIG 係佢母公司嚟嘅，咁 AIA 就而家分拆咗出嚟㗎嘛。雖然之而家好勁嘅上市嚇， 咁 AIA 公司咧，即係 AIA 保險公司嘅經紀嚟。 咁亦都係補充翻啦，即係點解會揾得到佢啦？即係亦都有版本啦，即係話係警方會係去到，即係根據個保單號碼啦，就追查到佢嗰間公司啦。咁其實另一個版本咧就係同呢個繪圖有關嘅。咁警方咧就係根據啲繪圖咧就係去查翻啲係失蹤人口嘅。咁但係咧就係初期都係冇乜嘢動靜，因為未被失蹤啊。咁啊，其後咧就係嗱呢個又係好奇怪一樣嘢啦，即係啲案點解咁靈異又天珠又成咧？就係話咁咧就其中咧就係有一個探員咧，就喺報紙睇到呢個人嘅樣啊。 係 啊， 嗯，咁啊有個影像 啊，唔係即係個相啊，即係嗰啲 繪圖出嚟。 繪圖嘅相。 唔係嗰類相，通常啲保險公司就好興噶嘛，即係到時都係特登啊，我呢個咩百萬元 哦，即係嗰啲好成功嗰啲，著曬西裝嗰啲。 跟埋啲相出嚟嘅單頭啊嗰啲咁樣，咁於是咦好熟熟面喎，咁對對咧就原來係差唔多樣喎咁。 哇！咁都認得咁。 即係話個探員見到其中一張相就好似呢個繪圖嘅相。 咁於是咪冇所謂嘅探員，因為你一諗到咪。 其實呢件事如果真係啲傳聞係真嘅話，即係成件事都幾神奇，因為即係基本上係冇任何線索，好難揾到嘅。但係咧，即係有啲好奇怪嘅嘢咧，就俾你見到有好奇怪地，你會認得。講真啦，一幅即係嗰啲即係保險公司嗰啲冊子咧，上面有幾百個人一分鐘，你咁都認得嗰個保險經紀，即係除非你識佢嘅啫，係咪先？ 所以呢單案係太多巧合啊，同埋即係點解今晚講呢單案咧？其實係有無數嘅巧合出現㗎嘛，其實 真係又係天網恢恢唔通咁啊！今日我哋即係 chat room 入面啦，因為我哋今日 live 啦嚇，可以即係睇一睇啲朋友，其實大家對呢單案咧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即係即時回應我哋啦。咁啊，就歡迎阿 Jackie 啊、Maria 啊、Shin 啊、Shin 先生，好耐冇見啦。咁另外就有 Hugo 啊、阿 Vermont 啊、日本嘅 Vermont 啊、森馬咁等等啦，即係歡迎大家。咁啊，今日我哋講呢單案咧，大家可以即場咧。即係推理一下啦，又嚇。 可以推理 一 下。 嚇，咁啊就頭先我哋講到咧，就話即係喺呢一個北角嗰度咧，就去到間保險公司咧，咁啊問下嗰啲員工啦，啲員工喂即係咪有個女仔失咗蹤咧？有個女同事失咗蹤咧？咁有個同事咧，真係話咧，佢即的而且確咧，佢隔離位嗰個女仔咧，唔見咗兩日啦已經。嗯，咁頭先咧講到嗰個案件嘅發生咧，就8月25日啦。 嗯，係啦，被發現嘅時候啊， 2004年八月 消失嗰日啦。 係啦，8月25日嘅早上啦。 嗯， 咁佢其實咧就兩日前咧就已經唔見咗嘅呢個女仔，只係人間蒸發嘅。 嗯， 咁所以咧，而且咧當時咧佢哋嘅口供咧就係話知道呢一個啊呢個依一個就真係即係露咗原機啦，就知道咧佢去咗元朗附近，就揾一個客。咁個客咧就一個巴基斯坦籍嘅客嚟嘅，嚇咁啊，即係諗落啊，咁發生呢個命案呢一個消失嘅地點又喺南生圍啊，元朗嗰度，咁所以咧都幾相信咧，即係可能嗰個死者就係佢。 而家個線索都好明顯出咗嚟，去到呢一個階段。 線索就係出咗嘅，即係話係知道最後去咗邊一度嘅。 嗯，咁一定沿住呢個線索第一件事去抄先啦，肯定係嘛？即係難得有個地址有個資料嘅， 係嗱咁咧就因為咧就係嗱，因為未有保險從業員可以 係一間我哋會有啲朋友 咁就要問一問佢習慣咧，因為咧我認識嘅保險從業員咧，佢本身咧好大嘅嗰啲記事簿嘅，即係每日嗰啲咧，咁去邊度咧，佢都寫曬落去嘅，即係話我聽日去邊度啊，約咗邊個幾點鐘做啲乜嘢， 即係佢哋嗰啲係好 schedule 嘅 嘛。 我成日覺得呢啲寫咧係寫俾老細睇嘅啫， 都係寫俾老細睇。 即係查實咧就冇嘅，其實根本上邊有咁多 order， 邊有咁多 booking 咧，老細 都唔係嘅，有啲做得好成功嘅都有嘅， 咁都成功。嗰啲係啲僆做㗎嘛， 咁咧就根據佢嗰本簿咧，其實你即係根據佢本簿咧，就係知道佢最後去咗邊一度嘅。咁同時咧就係佢最後嗰個係嗰一句咧係好奇怪嘅。就談終止保險。 談終止保險。 咁都好明顯啦，即係有人想cut保險，咁佢又要去傾傾咁啦。 唔係，係佢去cut人保險。 哦，佢家人保險咁得意？ 係啊，所以呢個又係比較 QK 啦，呢個。 點解會呢個談中止保險而唔即係唔會諗到係即係有人想 cut 保險而佢去傾咧？還點解會肯定係佢想去 cut 人保險咧？ 係啦，呢個咧就係佢點解喺當日咧會發咗個信息俾個同事啊？ 係， 即係去個現場發即係發個信息俾個同事。 係係係。 啊，咁咧就講咗啲好奇怪嘅嘢嘅。 嗯。 啊，咁咧就話係保佑我。 嗯。 咁你通常你去買保險啫，你想人保佑你啊咁樣啊？ 好似話仲係叫佢揾啲喇嘛同佢祈福。係， 揾喇嘛同佢祈福下。 點解去到即係喺臨急臨忙，即係你叫嗱好落，有時咧你可能遇到一啲重大嘅挑戰啊咁咧，你會覺得即係你自己有個宗教，你就話同啲同朋友講嗱，不如你幫我祈禱啦，不如你幫我幫我祈禱，即係希望我 OK， 即係有時都會咁樣嘅。咁但係去到話即係佢雖然有宗教信仰啦，但係去到臨急臨忙嘅時候叫人揾喇嘛幫我祈福啊，好奇怪。即係老實講，我邊度臨時臨急揾個喇嘛幫你祈福咧？就算我想幫你都， 即係如果咁樣講，變咗嚟講，即係佢本身對於係即將做嘅嘢有恐懼啊。咁咧先至會有咁嘅講法嘅啫。 咁即係可以聯想到咧，佢去即係同人傾一單即係 cut 保險呢個事宜咧，佢發覺咧嗰個人可能係唔想 cut 嘅，或者係當中有錢銀嘅等等問題咧，佢覺得係有啲危險嘅，或者佢唔知真係係咪有啲第六感，佢 feel 到有啲危險，所以咧佢就即係發個信息俾個同事啫，或者不如你即係幫我祈禱啊，幫我啲祈福咁樣啦。咁因為如果佢真係直情面對緊一個危險嘅話，佢仲走得甩嘅話，佢梗係報警啦，或者即係走啦，唔好講咁多啦。咁佢未去到嘅，佢其實未見到危險，佢只係覺得佢會有危險。 即係如果推測就係應該到咗係嗰個範圍嗰度，仲未見到嗰個人。 但係佢未真係面對緊嘅危險嘅應該。 即係其實咧就係如果係即係講得簡單啲咧，其實就係講分手。 係啦， 咁你諗住對方有暴力傾向啊，你要講分手你。 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啦，你要講分手，千祈唔好去人屋企啊嘛，去啲大街大巷啊、旺角啊、尖沙咀啊，企喺大街睇，企喺馬路中間傾最好啊。 咁而家嚟講咧，cut人保單呢一樣嘢亦都非常之少有啦，即係只有人買保險嘅啫，你點會唔俾人買保險啊？呢個嚇。 咁啊，今日咧亦都好歡迎，即係譬如保險界朋友咯，可以咧即係留下言啦嚇，即係講下你哋啊，其實平時即係會唔會都面對好多危機咧咁樣？ 即係如果你遇到呢咁嘅情況，咁即係你覺得即係有啲麻煩嘅，嗰人可能好即係會好脾氣暴躁啊，或者發爛渣之類。咁其實佢哋仲會唔會即係上門咁樣去揾個人？會唔會即係要去其他地方咧？公司有冇啲指引嘅咧？其實 好啦，關於嗱種種嘅疑難同埋咧，即係關於嗱今日呢一個案件裏面咧。即係呢個女死者身份啦，或者係兇徒嗰、那個即係殺人動機係咩咧？將無端端咧，即係要將即係呢個女死者就即係殺害咧，同埋即係甚至乎係要焚毀個屍體咧喺呢個貨櫃嗰度，亦都係之後咧，亦都係衍生咗我哋頭先一開始講咧，即係話原來呢一單案咧同另一單嘅即係好古怪嘅強姦案咧，竟然係扯上關係。 即係花姐最有興趣嗰單強姦案啦。 唔係我啊，我係知道你哋有興趣啊。咁樣間翻嚟 都係話人哋有興趣嘅。 梗係啦，幾難。一間翻嚟咧，我哋繼續咧追蹤呢一單咧2004年嘅奇案，唔好行開。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自 1984年之後咧，即係呢一單案發生之後咧，從來冇開過嘅。 每一張牀下邊咧都扎住係一個子宮仔啊，嚇咁子宮仔上面有一八字嘅。咁啊，其實咧對翻之後咧，就發覺咧係原來咧就每都係嗰兩兄弟嘅八字嘅。即係假如果嗰四條鎖匙咧係同呢四間房有關嘅時候咧，可能擺喺口嗰度就等佢自己翻嚟開翻道門，攞翻自己的公仔都唔定嘅呢個。 即係我叫豪仔啦，咁啊當時咧就大約係1980年咧，我喺沙咀嘅時間咧，佢係啱啱嚟試更嘅，咁啊得得意意嘅， 即係純純地咁啊就， 即係純嘅，細路仔，你睇到個樣咧，其實佢嘅呢個樣係比較年紀大咗嘅，佢係好做得嘢嘅，咁所以佢升沙展係比其他人係快嘅， 即係醒目仔啦， 醒目仔嚇，懲教人員咧所識嘅犯罪嘅技巧啊。個樣一定比其他人高。 好好嘅，佢知道你想要乜咧，佢就俾咩你嘅，好公於心計嘅。咁當時佢寫信去一間雜誌社咧，就同個記者講話撞到鬼嘢。係，咁我諗啊，雜誌好多時好中意啲類咁嘅題材。 即有經歷。 係啦，咁佢另外寫封信俾一間老牌啲啊大報館，佢又唔講撞鬼嘅，佢話警方屈佢奸屍。 又有另一個題材。 佢嘢嘢都觸證你傳媒嗰個要害嘅。 呢度有你未聽過嘅獨家訪問。 我自己喺裏邊諗下，每日日日咁樣生存喺裏邊，為乜嘢咧？都係想有一日翻出嚟啫嘛。一日唔見，一日都冇翻出嚟，到死為止。咁啊喺兩者之間，我掙扎咗好耐嘅。咁唯有想見下呢個世界，咁咪點咯？ 最慘嗰個係佢咯，因為佢都係三十歲叫正正係最壯年嘅時候咧。咁佢人生就完咗。佢雖然而家仲係生存，但其實佢係死啊冇乜分別嘅。我都仲可以行我自己嘅路啦。 阿心諗下會唔會都諗，即係其實如果一揀，會唔會都希望寧願佢即係安詳啲咁去即係結束而家嘅狀態咧？ 有啲人話安樂死嘅。咁如果有得揀，我都唔想，因為始終即係都想繼續對住佢。 花家姐艾歷歷以及一眾專家顧問，逢星期三五晚上11:00 www.radio99.tv 同你爆盡奇案猛料。 天下奇案盡在東頭灣道99號，有花家姐同艾歷歷，我個禮拜都聽㗎，你俾一次未啊？